丁角路以及系新良潭路仍然系会封闭。另外喺蓝田嘅碧云道，因为道路重铺工程，由而家去到晚上七点钟，碧云道近蓝田南体育馆一段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预估一下喺龙翔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早上十点起，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一段嘅慢线系将会封闭，到时由彩虹道同埋虎山道去龙翔道荃湾方向嘅多条支路咧，亦都系将会封闭嘅。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康湖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藻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富豪花园外都角、粉岭嘉盛苑佳耀角、荃湾海滨花园海丰角、屯门梁景村梁志楼、旺角富荣花园十三座、慈云山慈康村康添楼、大埔旧墟直街二十八号荣丽苑、将军澳翠林村碧林楼、油塘高骏苑骏汇角同大围显径村显佩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炫，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啊， 喂，今日咧，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呢、這个节目咧，请到啊郑永信议员喺度啦。 哇， 早晨啦、 啊，早晨啦、啊， 早晨两位主持，早晨。 见到啦，郑永信议员咧，我就谂起啦 ，Vincent 得啦 ，Vincent 得啦。 系早两日咧，唔系知一阵先讲 Vincent 嘅，因为咧，因为睇到报纸咧，喂，即系三铁又嚟，我真系唔知道咧，原来你咁热衷于咁多体能挑战嘅一啲项目啦，咁。当然我见你健康肤色咧，就知道你同我都差唔多，都中意玩。不过咧，即系随年渐长啦，我减少咗，即系无论系跑步啊，或者踩单车，但你就系继续 keep 住坚持，系嘛？ 系啊，呢个做运动都做咗好多年噶啦，由细到大都中意嘅。我以前咧就中意跑马拉松多啲，跟住跑下跑下咧，你知道都系好多呢啲运动友嘅 friend 噶啦。咁啊，跟住又聊下你，不如去跑下山啊，不如去游下水啊，不如去踩下单车啊，咁样加加埋埋咁样。咁啊，三项铁人咧都。 都是近四五年開始玩，我覺得都是很有挑戰性的，所以都一路一路玩。 一定啦，其實香港呢都真的很山很水， 是啊， 即你去參加比賽的時候，譬如剛才我們咪後講，譬如鹿頸啦，踩單車又正啦，跟住譬如游水又可以唔知咩攤，跟住上水，跟住呢就即刻 pick up 個單車，跟住踩踩踩，跟住呢就再跑完一段，跟住就攞牌咁樣，係咪？ 你講得啱嘅，啲跑山呢一樣嘢呢，或者特別講山路呢，香港係真係好靚嘅，好多外國人呢都好鍾意嚟香港跑山，香港嗰幾個呢大型嘅賽事呢，好多人都專登過嚟玩嘅。咁當然游水就或者單車就難少少，因為單車香港啲路比較窄啲同少啲，咁但都有幾條路線呢都啱人哋踩，咁跑步周圍都有得跑啦。 係啦，咁我哋講啲要改善嘅嘢啦，即係喺個單車嗰度，因為點解呢，其實我記得上一次呢就請咗前香港隊嘅單車運動員壽多明教練，咁同 PC 一齊傾。點解呢，因為香港單車節就一踩嗰、那個叫做港珠澳大橋，即係香港段啦，當然你唔能夠話話我踩咗翻去又原唔需要呢個回鄉證都過到關，冇可能。不過即係俾大家遊覽下或者遊歷下呢啲新嘅基建項目。咁我問下啦，即係Vincent 你自己啦，即係會唔會都好 enjoy 呢啲嘅旅程？而你喺未來會都喺議會其實覺得即係呢啲單車步道遊啊，其實喺灣區入邊其他城市即係好成熟噶啦嘛。即係珠海，我聞説係可以齋用單車都遊到一跨跨噶嘛。咁當然我哋都有我哋馬鞍山踩去屯門，但唔得噶，有個位係棘住，因為你要將架單車搬上去，跟住仲要過 escalator 定係過嗰電梯先過得到去，即係唔算一個好circle 咁樣去踩，即係好圓形咁去踩。你點睇噶啦？其實 我同意啊，我咧以前咧有好多朋友咧中意踩單車嗰啲咧，都可能十幾年前咧就會中意去台灣嗰度踩嘅，即係環島遊啊咁樣。咁但係咧近十年八年咧，其實咧好似你咁講咧，我哋內地好多灣區嘅城市咧個單車其實都好成熟，其實講真仲好踩過香港。即係好多都有馬路側邊有條單車徑啊咁樣，咁我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可能佢哋真係幾日咧就翻內地踩嘅，係啊，即係可能佢就租架車，跟住就上去咁樣，跟住就沿途一路踩落去，由香港可能踩到深圳，深圳去廣州咁樣，都一條咁嘅路嘅，所以其實都幾受歡迎，跟住一路你知道啦，即係我哋灣區有好多好嘢食㗎嘛，一路踩下，一路食下，一路玩下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行程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值得去推廣下啦。我哋而家成日都講話即係我哋同灣區嘅合作啊，咁樣其實一個運動或者旅遊嘅推廣，其實單車都係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嘅。頭先都講緊話，即譬如日後都希望可以做到港珠澳大橋嘅比賽啦。其實呢個我都好希望，即係日後都係有機會可以咁樣，不論係馬拉松又好，單車比賽又好，都可以直接就可以踩到翻內地又翻嚟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共融咯。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同埋即係呢啲叫超級馬拉松啊嘛，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如果因為去到我哋平時10K、30K 咁樣，或者去到即係超級馬拉松咁嘅情況底下咧，咁你就會知道啊，如果有機會即係跑翻去灣區，或者即係當然有啲即係你話邊境嗰啲係難搞啲嘅，但係有冇機會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咧？內地嘅跑手又可唔可以落到嚟咧？大家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共融咧？其實透過運動項目，我自己覺得都真係可以嘗試。不過依家疫情嘅問題 係啊。不過講到呢度咧，其實我自己咧都知道 Vincent 咧一路尤其是呢段時間啦，都做咗個文化政策檢討啦，甚至體育政策檢討嘅。咁所以依度咧，我哋都會留意一下。咁我哋去到青年啊，尤其是我一路講緊青年點樣去投身大灣區咧，喺呢一啲方面，我哋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哋近幾年大家都討論話，講緊灣區我哋點樣融合啊咁樣。咁當然有好多商業嘅融合啊，文化嘅融合啊咁樣。咁我自己就特別關心體育同埋呢個文化藝術嘅。咁先講體育啦，其實體育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好多空間嘅喎。即係我自己都係體院嘅董事啦。其實呢幾年咧，我哋好多嘅精英運動員咧，其實佢哋已經好多年習慣咗咁樣噶啦，會翻內地受訓啦。不論係乒乓波又好，單車又好，其實咧佢哋去到內地受訓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同我哋好多國家隊嘅運動員有好多嘅交流啊，有好多嘅大家比試啊咁樣。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進步。所以我哋近幾年嘅成績咁好，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啦。咁但係呢種嘅交流係咪仲可以再普及化多啲咧，或者再緊密啲咧？我自己覺得就好有空間嘅。不論係嗱，我哋嚟緊亦都會有全運會嘅比賽，咁我哋香港同埋灣區城市大家一齊去做，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嘗試啦。 咁另外以至到有好多嘅大型嘅賽事，我知道而家可能咧嚟緊啟德體育園我哋又會開啦。咁係咪有啲嘅大型嘅體育賽事，我哋可以打翻內地嘅聯賽咧？籃球為例，咁我哋籃球好出名啦，喺內地打得好多，好多城市都打得好唔錯啦，亦都有好多以前有啲 NBA 球星都會翻去打咁樣。咁我哋香港係咪都可以有一隊咁樣都可以翻內地打咧？咁呢啲咁樣嘅共融或者呢啲咁樣一齊去一個城市一齊去比賽咧，我覺得呢個咧喺體育嗰個空間，或者係我哋融入大灣區嗰度咧，都係有好大空間係去做咯。以至到甚至啊，唔好話淨係香港對深圳或者到香港對廣州啦，可唔可以有一隊球隊係大灣區嘅球隊嚟嘅咧？咁我成個灣區同啊，可能對其他國家同其他嘅城市或者其他嘅省市去比賽，咁又係咪得唔得咧？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地方可以好多地方可以做。 依家都慢慢實行之中啊。咁有個亞洲嘅籃球聯賽 ABL 其實都有對灣區翼龍啦，我印象之中咁啊，即係有兩位自己好朋友阿鄧勤啊、魏龍兒都有加盟到啦。咁頭先 Vincent 講得好好嗰樣嘢就係、是、係啊，即係香港當然你可能有機會停甲一，因為我哋疫情都嚴重，但唔代表香港唔可以有香港一隊去到內地嗰度去打 CBA 噶嘛，係咪先？咁你可以有多啲嘅參與度咯。其實多啲嘅交流咧，真係個好嘅事嚟。即係早兩日咧，我哋未踢呢個東亞杯嘅喺日本嗰度。咁當然有一個賽果就係6-0啊，日本贏咗香港。但係咧，我賽後聽翻好多球員嘅一啲訪問，佢都會話其實咧，即係同一啲高組別或者高級數嘅一啲嘅國家隊啦，去對抗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會得到一個好寶貴的經驗啊！你往即係同自己同 grade 嘅對手打咧，真係唔會得著好多。就算你啊，係啊，真係吃了一仗敗仗，咁你吃了一仗敗仗，你有成長噶嘛？係咪先？即係或者會愈強愈強啊嘛？呢個亦都係即係香港嘅精神喺當中啊咁樣。 所以咧，就係其實喺香港嘅運動員咧，其實就真係好值得係去即係。其實而家香港我哋好多運動員都係咁噶啦，即係喺呢幾年咧，其實都因為疫情之下咧，其實好多都出咗去。國內啊、國外去比賽啊、去鍛鍊㗎啦，咁但係其實國內我哋國家咁多嘅咁多嘅好精英嘅運動員，大家係點樣融合得到更加好咧？就即係呢個係大家好嘅空間咯。同埋我真係真心希望係咁樣。有一日咧，即係我哋啊，譬如真係大灣區有一隊波嘅，跟住我哋啊，所有嘅香港人啊又好啊，我哋內地嘅朋友又好，一齊嚟支持我哋大灣區嘅球隊。咁你跟住咪一齊去睇波咯。即係其實你可能喺見到美國打 NBA 都係咁樣㗎、啊，即係可能嗰個市嗰個省 New York Knicks 咁樣 New York New York 咯，即係咁樣。咁我覺得係有好有空間係做呢樣嘢。 我覺得呢件事首先要改善咗一件事。 係咩？ 係啊，買飛唔可以再。去到嗰個門口度先可以買飛，係、 哦、 啊，即係可能要電子化啦，網上系統做翻好啲，我哋先可能迎接到灣區嘅朋友一齊嚟， 唔 係呢 個你講得啱嘅，因為即係本地甲一咧，仲係喺修頓嗰度門口買飛啦，呢個亦都係即係係睇下點樣接軌咯。我覺得呢啲文體類嘅嘢依家加埋曬一齊，我哋即將會有一個好嘅結連嘅，即係冇理由話我買啲乜乜乜演唱會飛又可以上網買，但係原來買張籃球打籃球嘅飛又唔得，咁我就有啲拗頭。不過我估往後嘅日子好大機會可以整合得好好嘅。 所以其實咧，我自己都係甲一迷嚟嘅，咁啊又開翻波啦，我下個禮拜都去支持我自己中意嗰 隊。你中邊隊先？ 咁我話即係漢友嘅，我漢友 fans 嚟嘅。 我哋漢友 fans 啊， 咁所以我哋。下個禮拜會撐佢哋啦，咁即係但係咧，你見到嗰個系統咧，其實內地咧可能好搞比賽，反而某程度上咧都幾成熟嘅，即係可能佢哋唔好似你咁講買飛都容易啲嘅，但係我哋香港啊，不論籃球又好啊，足球又好，都係比較哎呀，即係好似唔係好 user friendly， 即係唔係好方便咁樣。點樣可以鼓勵多啲人去睇波？其實我哋而家個成日都講緊話體育產業化咧，其實呢個都重要嘅，最緊要即係睇電影又好，睇波又好，都要有嘅觀眾入場支持咧，先係可以產業化得到。 咁啊講到產業化，即係文體類頭先話。息息相關啦，即係啱啱過去嘅，即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其實你亦都見到好多內地嘅演員嚟到香港發展，甚至乎攞埋影后添咁樣。咁呢啲都係過往啦，即係我哋融合或者做一啲拍攝嘅過程入邊做得到嘅一啲嘢。往後會唔會喺議會入邊都會多提呢一類嘅建議，令到成個行業或者成個產業鏈更加再活化，更加再生氣勃勃一啲咧？ 我自己咧，即係喺立法會就參與咗幾年時間啦。我自己覺得以往咧，真係譬如喺文體類方面咧，文化體育方面咧，其實政府嘅參與度係唔夠高嘅，即係好多時候都係由翻自己行業啊、自己行即係自己去推動啊咁樣，其實就唔係咁理想嘅。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一路都推動啦。咁所以即係有幾個即係好消息啦，一就係即係文體類局咧，即係政府就成立咗個文化體育旅遊局啦，就即係叫做。 做可以聚焦翻有一個局啦，真係證明啦，文化同體育同埋旅遊呢三樣嘢，我哋重點係去做嘅，咁最少有一個咁嘅局啦。而舊年咧，其實我哋奧運嘅成績咁好之後咧，其實特首當時都有公布咗幾樣嘢，係去支援翻業界體育運動員嘅，不論係即係產業化，以到專業化等等咁樣。咁其實嗰個開咗個門嘅，那個空間究竟係我哋日後不論係文化又好，體育又好，點樣係可以拓展開去咧？我覺得係重要咯。就正如頭先你講話，譬如以電影為例咁樣。其實電影過去咧，都係香港都經歷過高高低低啦。其實呢幾年都幾困難，但你睇翻啱啱剛過去嘅金像獎，其實都幾好成績嘅喎。其實我諗翻，我好多戲我都睇過，其實都幾好睇嘅。你問我， 你都要支持下四哥啊嘛。 係啊，即係係咯，不論係即係《爸媽媽的神奇小子》又好啊，《梅艷芳》都好好睇嘅。咁其實即係呢啲都係政府有啲會有啲資助啦。 會。 咁但係除咗資助以外，係咪政府仲可以日後可以行多一步啦？即係譬如係幫手。就推廣啦，都喺內地，我哋大灣區嗰度鼓勵多啲人可以入場睇啦，而對海外多啲嘅市場去接觸翻我哋本港嘅港產片啦。咁呢啲其實咧都可以透過新嘅文體旅局去做嘅。以前咧簡單分咧就係譬如民政局同埋商經局，商經局咧就管賺錢嗰啲啦嚇，民政咧就係即係嗰啲即 係 市民嗰啲啦嚇咁樣。但係其實即係我覺得未必需要割裂去嘅，其實兩樣嘢都係可以共用嘅。咁而當時嘅商經局可能亦都唔係擺好多心機，我自己覺得啦，未夠擺得多心機落去電影啊文化嗰方面，咁我自己希望新一屆嘅文體旅局咧都可以重視翻呢個我哋嘅軟實力咯。 係啊，互補互贏啊，最開心啦！頭先咧 ，Vincent 咧都講咗話，即係《媽媽的神奇小子》啊，或者梅艷芳，全部都過千萬票房啊！即係你諗下，上年係咩時候疫情都好高峰噶嘛，即係大家入到戲院又話冇得食爆谷，又話要隔位坐，都咁 call 啊！有一班 fans 入去睇呢個電影嘅產業。所以真係希望大家即係業內人士又好啦，即係希望政府又可以撥多啲資源去推動啦，即係令到成個產業鏈更加活化啦。同埋可唔可以同灣區入面啲影城啊，大家或者灣區入面其他嘅市政府啊，有啲唔同嘅合作聯成咧？其實我都覺得往後可以多啲想像嘅喺呢一樣嘢嗰度。 其實香港我成日都覺得不乏電影迷嘅，即係咧其實中意睇電影嘅人都幾多，同埋香港戲院都幾多。有時咧我喺度啊，不如睇場戲啦。哇！原來你數一數咧，原來好多戲院。香港都其實所以咧，但係近幾年咧，即係本港嘅港產片係相對少。 係啊，呢個係。 其實橫掂都開始做啦，不如做多啲啊！即係你，因為你始終都係多啲，好似以前我哋港產片即係最盛況嘅時候，好多好多戲嘅。咁你都希望可以令到多啲香港嘅影迷啊，重新入翻戲院支持一下港產片咯。 係咁啊！見到金像獎入邊都有班，即係譬如話新導演都多100,000蚊配合個電影發展基金咁去運用。咁其實多多少少都好。都會是一個 鼓勵啦， 係啦，這個我覺得是你當然你會話，哇！依家閒地一部電影投資都起碼500,000以上啦，10,000算咩錢？咁我覺得逐步逐步嚟啦。好似頭先 Vincent 講得好，其實道門開咗，咁你開咗先有得流通噶嘛。你從來冇開過，咁啊難搞啲啦。咁睇下點樣可以同業界人士多啲交流啦，多啲研討啦，咁就可以咧，即係將成個文體類嘅產業鏈咧越推越廣啊！咁樣。 不過我諗啊 ，PC 都會好熟嗰啲電影咧。其實我之前都譬如同個Create Hong Kong 傾過，咁Create Hong Kong 佢就做好多即係支持香港好多電影啦。咁我成日都同佢講，唔好不如淨係話支持，即係俾錢啦，係咪？其實你都可以或者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嘅。譬如我哋今次見到金像獎，我哋有好多新嘅演員、新嘅導演啦。其實我哋香港亦都喺過去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導演嘅。其實呢啲係咪都可以一齊即係合作咧，或者有啲新舊帶啊咁樣一齊去做咧？即係唔同類型嘅組合啊，令到咧都係可以交接得到，即係我哋有新血啊、新嘅電影。影人入去做啊，咁我哋近几年亦都多咗好多，即系明星啦，即係都好多好受歡迎嘅，咁亦都可以鼓勵佢哋做多啲電影啊，咁樣都希望可以入到呢個電影圈搞旺佢咯。 咁所以咧呢一部分我哋點樣去開拓翻個市場啦？點樣去透過政策嘅支持，然之後多做一啲呢類型嘅交流，其實都好緊要。 咁今集咧同鄭信議員咧講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就講下咧原來你喺灣區入邊咧都生活過一段時間，咁究竟點解呢？咁賣個關子，下集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咧，再請鄭永信議員咧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唔該曬你 ，thank you， 多謝。 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 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上昼将会到访深水埗区，听取市民对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李家超在活动之后将会会见传媒。天水围天丽苑上昼大约八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約1500個身處受限區域的人士接受檢測，發現15宗陽性檢測個案和10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受限區域內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政府在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760戶，當中127戶沒有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布林肯說雙方有直接坦誠的對話。布林肯向拉夫羅夫表示期望俄羅斯履行協議，被滯留烏克蘭黑海港口的糧食運輸，又重申不會承認吞並。俄罗斯外交部说，拉夫罗夫表明俄罗斯会达至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只会拖长冲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王毅表示要加大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三股势力，拓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深化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就維護國際產供鏈安全、國際糧食和能源安全發出上合聲音，制定擴大本幣結算規模路線圖，開展全方位抗疫、減貧脫困、綠色發展等領域合作，以及堅持多邊主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上周10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单车辆着火的事故，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有汽车着火，现在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因为有车辆着火，慢线是封闭，龙尾九龙货仓。公路方面，提醒大家在大埔區因為香港公路單車錦標賽有特別交通安排，直至到上午的10點，介乎大美督路至到新娘潭路的一段丁角路以及是新娘潭路仍然都是封閉。如果下龍翔道因為道路工程，由稍後上午10點起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點，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虎山道一段慢線是將會封閉，到時由彩虹道和虎山道去龍翔道荃灣方向的多條支路亦都是將會封閉的，留意現場的改道指示。

早晨 ，PC。 早晨咯。 喂，点样先做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呢？原来有个报道出咗嚟，系咪 啊？系啊，啱啱有个新嘅政策啦。我哋由香港去深圳啦，广州去佛山啦，同埋澳门去珠海咧，我哋建构一个一小时嘅交通圈啊。 哦，好劲喎！嗱，我暂时睇到内文咧，嗱呢个系一个报章报道嚟嘅，就系、是、北往南睇啦，就有黄埔大桥、南沙大桥。广深港高铁仲有虎门大桥，虎门大桥大家比较熟悉啦。咁啊，香港人最熟悉就系港珠澳大桥啦，因为好多人其实疫情之前都系行过一次嘅，我觉得系舒服嘅。即系我成日都有真心赞赏港珠澳大桥嘅，因为搭船过澳门咧，其实你要食云浪丸，有阵时几颠簸噶，我觉得个船程。咁、所以我觉得系正嘅。就建成咗四条嘅公路啦，跨江通道啦，以及咧一条嘅铁道啊，咁啊开通嘅班次咁样啦，咁啊哇，真系贯通晒成个大湾区系咪？ 喂，系啊，啱啱你讲咧嗰个南沙嗰条桥咧叫红莲大桥啊，咁啱啱咧顺利合龙咗咯。 哦，即系合龙嘅意思，即系 组合晒成条桥啦， 即系博好晒啦， 系啦，成条龙就出现咗啦。喂，不过呢条桥有啲特色嘅，有高压电缆啦，有埋燃气啦，跟住通讯啦，系啦，跟住输水管啦等等嘅设施咧都会有喺里面嘅。 系， 咁我记得如果以咁庞大嘅桥嚟计咧。我就有印象就係我哋嘅青馬大橋啦，其中一段咧就係、有鐵路喺裏面添嘅。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搭機鐵咧， 係啦， 就會瀡翻落去，同埋咧青馬大橋有陣時候如果強風管制咧，佢就俾你行 下層噶嘛。 係啊， 我就行過一次咁大把啫。你有冇行過下層？ 行過兩三次都有 嘅。哦，係咩係咩？ 因為我以前住天水圍嘛。 哦， 咁變咗我出入嘅時候經過嗰條橋都多嘅。 天水圍點解會經過嗰個青馬？大桥嘅 系啊， 点经到啊？哦，因为三号干线 系啊， 跟住嗰度出嚟。 我过去，你如果去东涌嗰度，你咪要、 哦、 要行 咯。哦哦哦，即系入东涌，咁啊入东涌我都要行，所以即系我又话你行得多啲，点解咧？我以为你 经常都要出入啊， 出入机场系嘛？咁啊，嗱，讲开机场咧，其实呢、這个咩叫硬联通咧？我讲多少少，其实系硬件啊，互联互通。咁所以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唔同大桥嘅名啦，以至叫做机场啦，都。有好多联网，包括白云机场，即系广州白云机场第三期啦，深圳机场嘅三跑啦，咁香港机场嘅扩建项目啦，咁啊呢个都成为咗呢个湾区世界级嘅机场初型咁样。嗱预料个吞吐能力咧系可以超过两亿人次嘅，讲紧成个湾区啊吓，咁啊港口嘅集装箱啊，呢、這个就如果你有睇开航运股嘅板块啊。集裝箱你都知道幾誇張㗎啦，依家帶動個航運股去升返咁啊吞吐量超過呢8000万飆箱喎，哇都幾誇張，所以你見到呢即係成個灣區叫做能夠吞吐啊或者能夠輸出嘅嘢呢都好龐大。 係啊，不過我覺得佢12312呢有個咁嘅 terms 啊、其實非常有趣啊。啱啱讲到啦，我哋12312呢个咁特别嘅数字啦，一就係一小时嘅交通圈啦，咁二系咩啊？ 二系嗱，珠三角地区咧，同埋粤东、粤西、粤北咧嘅两小时通达，咁你一定会话啊，点解东西北都有冇南嘅？南咪香港咪南咯，即系呢边咪南咯，你点会再往南啊？再往南出海噶啦，我同你讲系咪先？ 咁所以三小时咧就会系咧讲紧再入啲嘅内部城市啦，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咧，嗰个一二咧，我自己觉得好有趣嘅。 系咁啊，关于你淘乜淘物啊，网上购物事啦，系咪啊？关于吓，因为咧呢个货物嘅流圈，咁啊，国内派送咧就一天到达啦。咁如果你话喂即系有啲货物啊，想寄到去东南亚主要嘅城市，譬如有个 friend 喺曼谷咁样，我想寄啲嘢俾佢，咁啊两天送达，咁啊主要环球啊主要嘅城市就三天送达，咁所以即系一二三一二咧。即大概咧就係咁嘅面貌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成個網絡啊，成個聯網，無論喺個物流網啦，以至咧運貨又好，運人又好啦，其實都環環緊扣，節節相連啊。 係啊，所以其實我都再講翻少少數據啦，因為啱啱講緊一二三一二係一個交通嘅體系啦，啱啱阿 O 講緊嘅係一個一二三嘅貨物。 流圈啦，系、 嗯、 啊，咁我啱讲一二三一二咧，其实嗰个一二咧就系讲紧我哋去到全球嘅城市咧、 嗯， 都系讲紧十二个钟头左右就去到啦。 系，咁啊讲紧即系十二个城市，即系一定要搭飞机噶啦。 系啦、 啊，因为全球啊嘛，唔系全国啊嘛， 全球啊，喺、啊、国内啦，甚至全球嘅地方咧，都系讲紧十二小时咧左右就可以通达啦、 嗯。 因为以我记得咧，如果我哋而家香港飞英国啊， 嗯、 等等嘅一啲远啲嘅城市，大概十五个钟头机到啦。 嗯，系啊，系、啊。咁、啊、可能有機會縮短啦，或者有啲再直接啲嘅航班咧，可以做得到啦。咁啊，今日就分享咗呢個硬聯通，即係硬件咧，基建方面嘅呢個互聯互通啦。咁啊，另外遠對接咧，就係嗰啲基建嘅對接啊，點樣可以等大家通關啊，或者過關嘅時候更加融合啦。咁啊，推廣呢個一票式啊，同埋一卡通啊呢啲服務啦。到時咧就再喺節目入邊再講多少少關於呢個灣區入邊個真正做到啊！一小时生活圈啊，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唔使用一个钟嘅，听首歌翻嚟咧，继续啊！湾区生活一小时 ，PC 啊，想同我一齐咧倾下今年嘅动漫节开锣啊！ 闭上眼睛。合上两手来见识，喃喃哆嗦千道灵，抬头挺胸睁开眼睛，全世界都叮嘱你做好自己，遇上坏见你却未舍得放弃。上帝赐你羽翼是为着让你去飞，全世界看不起你别去自卑，欠缺了运气更需要争气，燃起火把点起心跳吧，别让心死，嘲笑吧如龙我吧，心里乱 中有日可笑。 静。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哋听完首歌咧，啱啱讲到咧动漫展 哦，动漫展我好中意嘅，其实由细到大都。不过记得嗰阵时系书展拆出嚟嘅，因为嗰阵时就即系好多刀刀剑剑啊，劈嚟劈去，跟住就发现喂文化有文化玩，次文化有次文化玩，不如分开咧。咁其实我觉得分开系一个几好嘅决定嚟噶。 系 啊，你唔使等啲家长咧，即系其实嗰个共嘢一路嗰个场口系尴尬，因为啲家长咧就会同即系同啲小朋友入去买补充练习啦，但系嗰边又有啲哥哥姐姐可能成个孙悟空咁样啦，即系扮到杀亚人咁样，或者进击的巨人，跟住我未做家长啦，你都未做啦，但我深信家长即系有阵时唔知点去同个细路仔讲，或者我哋成长嘅年代一定会话，都系努力读书，你唔好好似咁啊，即系呢个好似咁，其实人哋都系中意佢自己中意嘅嘢啫，等于啲人去追巴士或者追呢个港铁铁道迷咁样。咁佢都真系凌晨五六点起身去搭嗰架铁路㗎喎、咁即系咸鱼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兴趣嘅， 系啦，各有所爱。好似 PC 你中意睇车，系咪先？ 系， 好似我中意睇楼，睇啫嘛，冇话买噶。 冇错， 系咪先？睇下唔得，研究下唔得。 不过话时话，我记得我好耐以前，即系应该系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 做 model 嘅时候，做 model 做。 冇错，冇错。咦？呢、這个动漫展系我其中一个工作嚟㗎。 大家都系麻甩佬，系咪先？有咩好怕丑？有个女仔同你讲就话惊 嘅。我都有扮过嗰、那个嗰啲神兽㗎。 哦，咩神兽啊？ 即系因为其实佢都系 边一个动漫㗎？我都熟过 魔兽咯。 哦，魔兽 系啊，直情系嗰只魔兽咯。 系咩？因为你高大啊， 系啊，佢着住嗰件嘢，不过都几重㗎其实。 入边有冇风扇咧？嗰啲 冇啊，嗰阵时未兴噶，系、啊。 不过有钱。好丰厚嘅，我有啲朋友做动漫节个薪金出翻嚟都话够请我食几餐饭， 咁紧要 系啊？可能你当年都系嘅，咁啊嗰阵时都孕育咗好多即系动漫少女啦，有阵时会攞住啲唔同嘅 game 啊咁样。当年咧就一个牌子 S 字头嘅日本游戏牌子咧，即系好多 artist 朋友当年未做 artist 做 model 嘅时候，都系攞住只 game 嘅咋。 今年 S品牌好似冇 join 喎， 我又唔知啦，我少睇，因为咧动漫节我会入去嘅，但系咧我个重点就摆咗喺啲 figure 嗰度，系啦，有某几个牌子咪将啲超级英雄就变成 figure 嘅，我有几年好沉迷嘅，即系一盒盒咁样摆晒屋企，跟住有一年咧就开始想学断舍离，就将佢卖晒出去。咁你知唔知个结果就係我买返嚟2000蚊啦一盒。 我正想问你、你出返个价系咩 嗱，出返个价呢有啲有钱赚添。 系。 但呢更加多系蚀钱嘅。咁、我就觉得啊你拥有过就算啦有啲嘢。咁呢个亦都系断舍离嘅一个真相嚟嘅。我同你成长都有好多漫画或者动漫自己好鍾意，譬如男儿当入樽咁又再出啦。咁你之前自己已經擁有過㗎啦嘛，嗰啲手板模型，依家再出好似啊頭雕又好似精細啲，咩叫頭雕呢？就係嗰、那個figure 個頭啊，個頭像啊，跟住你又會想買，其實我自己覺得好多都係新人嚟。 喂，不過我自己咁睇啊，我咧覺得我自己就冇儲 figure 嘅一個習慣嘅、原因係咩？因為咧，當我可能去讀書嘅時候咧、我讀書係要自己手整 figure。 哦， 係啊，即係嗱，分別有泥膠，我哋用泥膠去壓自己個樣出嚟啦，跟住另一個就真係自己去倒一啲塑膠劑啦，咁去真係整一個塑膠嘅模型出嚟。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去到呢個程度嘅時候，我就會諗住我自己整，我覺得自己整同埋好玩嘅。 係啊， 我又唔識啊，所以我要俾錢買咯。即係如果你當年肯行呢個手板模型師嘅道路，可能啊，你就不斷賺緊普天下嘅動漫迷嘅錢都唔頂啊嚇咁樣。咁除咗呢啲 figure 之外咧，其實動漫節都真係有好多漫畫書嘅。我屋企仲有幾套係。好喜歡嘅漫畫書仲收藏住嘅，不過更加多又係斷捨離嘅時候，可能飄書或者捐出去或者賣咗佢咯。你有冇儲過漫畫書逐本逐本儲啊？ 冇， 一本都冇， 一本都冇。 有，不過我以為你會儲下啲《龍珠》或者《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嗰啲， 一本都冇。 點解嘅？點解嘅？麻麻地啊，漫畫書你啊，嗯。 我 你中意睇，但系借人哋嗰啲。 唔系啊，我其实睇书，我真系好怕睇书啊，因为我咧基本上打开本书咧， 你就 我就零秒入睡，即系我唯一一本睇得晒嘅书就系《小王子》。 哦，《小王子》反而系外国嘅一啲绘本咁样系嘛？ 系，因为我唔知道，同埋咧，我喺每一个情绪去睇呢一本书嘅时候咧，对我嚟讲嘅得着又好唔一样，所以我觉得呢一本书，即系如果有大家有兴趣嘅，不妨睇一睇，我值得推介俾大家。 系咁啊 ，PC 就有一啲叫做外国啲嘅感觉嘅《小王子》啦，我就中意本动漫嘅。咁近呢几年就《鬼灭》啦，好出名咁啊。大家睇下會唔會入到動漫節嘅時候見到我啦，PC 唔知會入去見到我同我哋打聲招呼啦，大家 Happy Saturday 啦，星期六快樂啦，有個愉快嘅週末咧，咁就最開心啦，好嘛？多謝我今日嘅拍檔 PC，thank you， 好，拜拜。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风怪凭神力可打倒数不堂好、oh, 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好、oh, 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都不会怯懦，再打一关，和年月去吧。